真爱的冷战，激烈的叫骂，那种更客观。我早习惯将所有害怕都当作幽暗，以爱之名，我小小的河难流两河相通，以爱之名，像流星脆弱。是创造我的人生。爱情的贪欢，童年的毁坏，那种更可叹。我早习惯将所有害怕用冷漠欺瞒，以爱之名是命运决定每个家的泪光，以爱之名像泪的闪光和下雨的天空，只为你快感的冲动，只为了笨难的寂寞，来到了现在。

特色的演绎来自黄龄，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同样是很有特色的嗓音黄舒骏。恋爱呢，会常常让人突然傻笑，常常走神的失眠，或者是不想吃饭睡觉。恋爱中的人呢，总是和平常呢会不大一样。而听黄舒骏的歌呢，你也总能够在他的歌词当中找到一些乐趣。这首歌的前半部分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熟练的演唱，而接下来呢，他的歌词觉得更加贴心，来分享一下黄舒骏这首曲目非常长，叫做《恋爱症候群》。 症候群体发生原因，至今仍然是最大的一个谜。不管性别、年龄、职业、体重、学历、长相，还缺心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免疫。有些专家学者研究后相信，恋爱是内分泌失调所引起，却有别人认为恋爱属于迷惑性病毒，像感冒要可救，但会自动痊愈。不管你同不同意，自古到今许多例子证明，恋爱不单是一种病态，它还可能是一种变态。一般发病后的初期反应，会开始改变一些生活习性，洗澡洗得特别干净，刷牙刷得特别用力，半夜突然爬起来弹钢琴。有人每天站在阳台对路人傻笑，有人突然疯疯癫癫，突然很安静，有人一脸痴呆对着镜子咬着指甲打喷嚏，有人对小狗骂三字经，女人突然改变发型，男人开始每天练着哑铃，是你不知是死地里四肢萎缩，神经过敏发抖抽筋，都出现在这时期。人会变得格外敏感，勇敢还恶心，写的说的唱的都像天才诗人一般才华洋溢，越肉麻越觉得有趣。有人恋爱之后每天躲在厕所哭泣，有人开启车外宣布恋爱的消息，有人总是喜欢两个人躲在黑漆漆的地方，想做了不可告人的事情，每天忙着找人算命，挖空心思改变自己，配合对方的心情，把每天都当作纪念日，把自己当作纪念品。每天漫无目的腻在一起，连自己也觉得好无趣，走着坐着躺着趴着都形影不离，像是两人三角又像连体，想的只有爱你爱你爱你爱你，也不管家里米缸有没有米，也不管路上有人是为抗议，只管爱你。心里想的只有爱你爱你爱你爱你，也不管海峡两岸同一问题，也不管伊索比亚多少难民，只管爱你。Thank you.